4007106108，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三套，说十几块钱吃野生海参，这和吃条鱼买斤虾的花费是差不多了，那肯定是选海参了。 还有手机尾号1513的朋友订购了五套，说年底了一直都在忙，也没时间回家看看爸妈，听说这海参啊营养高，那就给两边的老人各送过去两套，自己呢再留一套吃。确实都说这药补不如食补啊，海参虽然是食材，但却不简单。 没错，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野生海参，富含了蛋白质、赖氨酸、精氨酸、谷氨酸、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，而且海参年